只有自己最清楚，付出了全部，青春已荒芜，原来只是一个错误。年少无知太仓促，和你走上不归路，昨夜梦难留，今夜难有梦，我和你都是在演出。我也不想装糊涂，却又不得不认输，错过的情人还有谁能够留住。我也只好装糊涂，假装自己很幸福，伤在心里痛，眼泪再也流不出。 像电影的散场，身边的人都离开，不知何时有泪光。每个相爱的地方，都像回忆值得忘。多少痛苦关在胸膛，谁能看出我的伤？当我松开你的手，眼泪离开眼眶后，喝下沉溺的烈酒，醒来最终要接受。当爱散落的时候，何为天长和地久？痛苦了一生的时间，是否明白，是否足够？怎么会狠心离开我？